哟，您挑个瓜。 您这西瓜能切开卖吗？四分之一行不行？我一个人吃不了。 行，平时啊，我还真没机会这么卖。那三斤半，您给3块钱。 能不能麻烦帮我切成一点一点的？我是想跟这儿吃，完了还有事儿呢。 啊，没问题。挺热的，要不你上我这儿坐着吃？ 哎呦，那太谢谢了。你这瓜还真不错。 那是，你可着咱们小区扫听扫听，谁不说我这儿瓜好？ 嘿，敢问你姓王吗？ 嘿，怎么意思？想讽刺我是吧？ 不是不是。 刘爱卿。听你直言敢是给八旗。 你也喜欢听相声 啊？从小就听，可是现在这新段子能听得越来越少了。 你不知道这附近有个挺有名的相声社？ 有吗？好吗？ 好吗？哼，这样吧，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看一场去。 你现在就带我去看吧。 可你这瓜摊儿， 哎，收了就行。哎，你得帮忙啊。 嘿嘿，你这小子有点意思啊。 我叫魏瑶，你呢？ 韩超。 行，这咱俩就算认识了。 魏小五原著，现代耽美广播剧《桌里桌外》第一期。 韩超，你是怎么知道这儿的？你刚不说你不是本地人吗？ 嗨，我呀，之前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段观众传上去的视频，我觉得这才是说相声的状态，就开始搜他们的东西。嘿，谁成想越听越对路子，又辗转听说他们要招新，一咬牙辞了团里的工作，就上这儿来了。 你这是豁出去了呀？ 我豁是豁出去了，可这结果一点谱都没有呢。人家要考试，这我一个人连个搭档都没有，怎么发挥啊？ 考试非得说对口啊？要不我给你捧？ 真的？ 哎，你先别高兴啊，我也没什么经验，万一这拖后腿怎么办？ 就冲你能翻来覆去听老先生的段子，我有信心。 那行，你看着办吧，我配合就是了。 成。哎，走，时间差不离了，咱先进去看一场。过瘾吗？我带你去后台，有没有兴趣？ 还用问？听这意思，你已经混得很熟了哈。 嗨，那倒没有，今儿人不齐，腕儿也没在，要不也进不去。 那你带我上后台看谁啊？ 刚才那底角吕晨，就是现在的大师哥。 哦，这个好，这人绝对有活。 你小子眼光还真不错。哎，陈哥，陈哥，辛苦辛苦。 来了。 怎么样，心里有底没有啊？ 我找着搭档了，这回头我们俩说一段，你跟陈哥给瞧瞧呗。 薛哥，你看怎么着？ 不像吃这碗饭的呀。 哎，你说说吃这碗饭的长什么样？大师哥了不起啊。 哟，还知道我是大师哥呢。韩超跟你说的？ 我先问的，麻烦您描述一下吃这碗饭的该长成什么样？都你那样吗？ 我这样不好？我觉得自己挺受欢迎的。 这刚在台上要是没看错，我那节目你乐挺痛快的吧？ 你活确实不错呀，有人喜欢是应该的。你现在说一段，我该乐我照样乐。可你凭什么说我不能吃这碗饭？ 哎呦，我都行，我可没说过你不能吃这碗饭。期待你跟韩超一块来考试。 哼，保准你不白等。 哎，得，你少说两句吧。啊，咱跟你对活去。陈哥，那我们先走了啊。 陈儿啊，这要真成咱师弟，够你受的。 你少担心没用的了，走不走？我捎你一段。 这老没新人进来，正闷得慌。 你怎么了？这是，反正你本来也不是吃这碗饭的，还较上真了。 反正我打算给你跑，万一我要也顺带考上了呢？说相声总比卖西瓜靠谱。 你认真的？ 你什么意思？卖西瓜的不配说相声是吗？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都是凭本事吃饭，谁也不比谁高一头。再说，我怎么看你也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卖西瓜的。 不说这个，你想好说哪段没？ 咱说八扇屏怎么样？前面捧哏的吃功夫，后面我来两个罐。 哎，对了，你住哪儿啊？要不你干脆住我这儿来得了，咱俩也方便对活。我这么一业余的，万一真拖了你后腿，那罪过可真大了。 你就不怕引狼入室？ 嘿，我要财没财，要色没色，怕什么呀？ 这话不是这么说，你小子一看就是涉世未深。再说了，这随随便便就敢带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人回家，你家里人能同意？ 哎，歇了吧，我又不是单纯天真好少年。你就说你住不住吧。 这好事都送上门了，我就住呗。 那快去搬行李。 行，那一会儿我挂摊找你啊。 嗯。 跑哪儿去了？ 哥，你不是回家了？合着你真就回去报备了一声？我以为你得住几天呢。 我说了回国这几天就住你这儿吧。 哥，你不介意咱家再多住个人吧？ 你什么意思？ 啊，那个中午我遇见个人，下午我们去那相声社。哎呀，反正他现在没地方住，我就让他暂时住我这儿了。 魏瑶，我回来了。 那什么，这我哥魏鑫。 哎呦，这刚才没听说还有个哥哥大人呢。要不我还是去附近找个小旅馆吧。 哎，都说好了，你找什么旅馆？ 可是 小五答应你了，你就住下吧。 仨人怎么睡呀？跟大哥挤床上会不会让韩超觉得被冷落？跟韩超一块儿让大哥睡沙发的话，大哥肯定炸毛吧？要不大哥这么着，你俩睡床，我睡沙发吧。 这仿佛不太合适啊。魏瑶，你跟你哥睡床吧，我这人晚上睡觉不老实，沙发挺好。 那多不 委屈你一天，明天我拉个钢丝床来就好。 魏瑶，这大哥还真有大哥的范儿。明天我还是出去在附近转悠转悠，找个小旅馆什么的吧。 老板，再给我拿两根油条，一份豆腐脑，打包带走啊。 哎，我说我跟你哥也不熟，这我拿上去不合适吧？ 那送一次饭不就熟了？ 你哥要是还没起呢？ 那你就放厨房下来找我呗。 小五呢？ 哦， 他楼下呢，我把早饭给你拿上来。 好，谢谢。哦，我听小五说他要跟你去说相声。 那个是我想上魏瑶跟我考试去。 你觉得我们家小五是这块料吗？ 是。 那如果我说希望你想办法让他考不上，你肯定不会帮忙了啊。 不如我们考试那天你也跟着去看看吧，然后再说别的。 我决定就信小五这次看人的眼光了。 不带这样吓人的啊。 不好意思，你不知道我们家一群长辈为了小五都急成什么样了。我们这些做哥哥姐姐的，既不想让长辈操心，也不想让小五为难，但我们也得给他把把关不是。 哎，魏瑶真幸福。不过我能不能问一句，你为什么叫他小五啊？ 他最小，家里行务。 哈，我说呢，那没别的，我下去找他对活了。 我跟你说这些，你别跟小五说。 你这大哥当的真不容易啊。 理解万岁吧。 我哥醒了吧？ 嗯。 你这是诚心躲着你哥吧？其实他也没那么不讲道理。 哼，这么快就被收买了。哎，上午一般没人买瓜，咱俩趁着凉快对对活。 好啊， 考试的时候咱俩用老本子电话就行吧。你那几番贯口瓷实吗？ 要不我来一遍你听听。 那不如咱俩就从头来一遍，全当这些西瓜是观众。 成啊。哟，这不魏瑶吗？ 韩超，老没见了啊。 最近忙什么呢？ 谈不上忙，看看书。 看书好啊，多看书多学习，省得满口白字儿。 今儿您这话可有点过啊，哪有满口白字儿的呀？ 你刚说什么？今儿这就叫白字儿，正字念今，今天。你听过新闻联播里头报今儿天的吗？ 嘿，哎呦，习惯了。嘿， 咱考试时候你可别突然把自己当了观众啊。 哎，你说我做身大褂穿上是不是能好点？ 这大热天儿，你也不怕捂出痱子来？哦，对了，刚才吕晨给我来电话了，说他今天休息，下午没事儿可以给咱俩把把关。 吕晨，谁啊？ 你昨儿还跟人犯刺儿来着，今天就忘了。 哦，他能这么好心？ 人本来也没怎么着啊。哎，我跟你说啊，这机会可难得，他要吐口说咱俩成，那这考试咱就准成了。 那下午找他去。 成，我回他，问问在哪碰头。啊，喂，陈哥。雨辰说园子空着，他有钥匙，让咱们站台上感受感受。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吃饭，完了正好溜达过去。 陈哥。 来了，怎么样？你们俩还用准备准备吗？ 不用了， 那就来吧，站台上试试。 哟，这不魏瑶吗？ 韩超，老没见了啊。 最近忙什么呢？ 谈不上忙。 比不了是吧？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刚才那是什么态度？ 得得得，您别生气，我刚才一时糊涂，您大人大量，就当我是一糊涂人，行不行？ 什么？糊涂人？糊涂人你可比不了。 糊涂人我还比不了？ 当然了，那也是一辈古人。 又是哪个年间的？ 想当初，元顺帝无道，普天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防苍生造反，大丞相托托定下一计，小玉天下。 是我北汉擎天玉柱架海金梁，这正是九江口内百大兵，抽粮换柱显其能，扁舟夜来救主，耿耿丹心老英雄。 好家伙，赶紧缓口气儿。 糊涂人张定边比得了吗？ 这别说张定边了，什么边我也比不了啊。 你小子真行，能把我斗成这样。 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哎，你们俩这活练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才从你们这儿回去，哪有时间练习啊。 难道昨天韩超带你来之前你都没正经说过？ 废话，您不都铁口直断我不想吃这碗饭的了吗？ 嘿，你怎么忘不了这茬了？我就是一莽撞人，行不行？ 嘿，莽撞人你可比不了。 我怎么比不了？ 那可是一辈古人。 那我可不知道了。 不知道吧，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叫……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是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听真！呆！先有你家张三爷在此，二者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乃匹夫之辈！”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当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破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莽撞人张飞张翼德，你比得了吗？ 看不出来啊，你小子底子不错呀。 我收回昨天的话，是我以貌取人了。你不但像干这个的，还是块好坯子。 你说出花来也没用啊，最后又不是你拍板。 我要是说就是我拍板呢？ 哟，这就要抢班夺权了。 哎，我说你， 你甭拦着他。我是真不知道，昨儿那一句话招出他这么老大的不高兴来。 受不了，考试的时候你把我刷下去啊。 哎，你这孩子成心是不是激我？哎，你看着的，我不但给你内定了，我还撺掇师傅把你收归门下，这样我就是你亲师哥，你看我到时候怎么拾掇你。 嘿，行，我等着啊，你可别说话不算数。 韩超，你说我是不是让他给算计了？ 我觉得应该是。 怎么样小师弟，乐都乐了，以后别句句话都跟我横着来了啊。 那得看你表现。 我看你是来劲。 嘿，你到底是哪头的？ 今儿就这样了，你们俩也甭等到正式考试那天了，我回去就找师傅。他跟师叔这两天归置心断的，没别的事儿，我让他们老哥俩抽空过来跟你们聊聊。 你小子真是福星。 哎，你不再考虑考虑了，留下韩超你们肯定不吃亏，我可还是票友里的业余呢，就不怕砸你们买卖。 这会儿谦虚上了，晚了，我就盼着你成为我师弟的日子。 我怎么突然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那你 也 别想 跑了。 韩超，你说我到底怎么能让师傅眼前一亮？ 这就叫上师傅了。哼，我跟你说啊，你光着去肯定能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嘿，我先扒了你，你信不信？ 来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咱凤鸣的班主唐世红，我师父。这位是咱凤鸣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黄云怀，我师叔。 你就是魏瑶吧？韩超来过后台，我认得他。老大把你夸得跟花似的，我们老哥们俩还真好奇了。虽说今儿不是考试，不过 也还是得抻练抻练，你说呢？ 我同意。 那你就随便来一段吧。 那我就唱段太平歌词吧。东走福陵下行船，路子敬白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黄文八叔来下，下之在荆州地，关羽的帐篷。 还会哪段？会打玉子吗？ 玉子没摸过，段子嘛，还会一段白沙撒字儿。 这段也是韩超为了讨巧教你的吧？ 哎，师哥，你在吓着人家孩子。老大都说了，他从没学过，也没正经说过，这你还看不出来是不是苗子？ 我这不激动的吗？孩子，你可想好喽？指着说相声大富大贵光宗耀祖不可能，没多有少也就是个中等收入水平，这还是好的时候。 只要您不让我先交钱就成，我这还什么都不会呢，管顿饭我绝对乖乖的。 好小子， 来来，师傅师叔都见过了，我跟于成一场活，你们俩也知道。接着是蒋奇、岳远、程志强、周小明、 师哥、 侯仁、方文辉、 师哥、 古飞、姚宁， 师哥好，师哥， 反正你们俩都叫师哥。 师哥， 没错， 那孩子挺要强，不如你带他些日子吧。 我也有这个意思，咱俩给他开开小灶，个把月上台不成问题。 那你倒是说，看不见人家孩子都蔫儿了。 魏瑶暂时不安排上台，让他先跟着我和云怀，好歹先把基础打扎实了。反正咱们人拆得开，就是先委屈韩超一阵儿，暂时跟他们花插着来。 反什么傻呢？ 哦，好，我今儿就跟您家走吧。 要想学得会，得跟师傅睡，晚上好好伺候着。 哎，我说啊，杨宁就你这张嘴啊，小心师傅罚你一天两百遍地理图。 哎，我说什么了我？师傅要是乐意带我啊，我保证天天都把他老人家伺候得美美的。 就是就是，师傅都好长时间没叫我去家里住了。 你们师傅最近忙着整理资料，哪有功夫翻你们的牌子？ 那师傅今儿亲自点我，我不能怠慢，我先回家洗白白去。 你小子臭美吧，师傅可还没正式收你呢。 嘿，你以为师傅那么好伺候啊？来来来，你呀先讨讨我啊，我呀偷偷告诉你师傅喜欢什么。 既然你们都这么有心，今儿全跟我回去。 哎，师傅您好体力呀。 晚上我做炸酱面，你洗菜，你切菜，你煮面，伺候我们吃好，不然的话。 师傅您就饶了我吧，这还不行吗？不然我直接把自个儿煮了得了。 姚宁，去摘菜、洗菜、切菜去。 真让我一个人去啊？古飞，杨哥， 哎，我说景阳，我昨让你给我炒个饭，你都不管，今儿有力气当善人了？ 少说废话，你不想早点开饭呀？我就偷了这一顿懒，你就记仇成这样，平时少你吃的了。 杨哥、明哥，我爱死你们了。 得，我可不是冲你啊，你那张嘴活该被师傅罚。我是等不及想吃师傅亲自做的炸酱面了。 没错，我是看在景阳的面子上才懒得管你。 得得得得得，我不说话了还不成吗？还是我家顾飞好。 别跟我这急，不怕长痱子。 连你也不要我了？ 啊，好好好好好。哎呦，要你要你，不要你谁跟我一场活啊？ 就是。 来，都过来。刚才老大那介绍太笼统，你们趁现在这功夫好好做做自我介绍，也不能真让韩超、魏瑶见你们都统称师哥呀。 我叫蒋奇，别的不敢说，你们要想学快板，言语上啊，我包教包会。 好啊，蒋师哥，你会那种特炫的花点吗？ 会，不过你至少会五段之后我才打给你看。 为什么？ 因为快板输的重点是输，你花点打得再炫，活不瓷实，也让人看笑话。反过来，你掌握了唱的技巧，那几个动作练练自然就会了。 我记住了，那我应该先从哪段开始？ 十八抽绕口令，这是基本的。以后你拿下一段，我教你一段新的。 我多少会点，不过也就那时候在团里糊弄事儿的水平。 哎，韩超，你小子少装，告诉你，你甭想有魏瑶那个新人待遇，明儿你上台要掉链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们不能差别对待，我也是新人。 好，那明儿哥哥在台上好好疼你啊。 要不我还是跟别的师哥搭档吧，让我开场也行。 你忘了谁排节目啊？你于师哥我啊。 于师哥，你是不是早就相中韩超了？怎么死咬着他不放呢？ 嘿，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从好几年前就惦记他了。本来韩超就是我撺掇来的。 哦呀，这吕晨真可怜。于师哥，您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怎么想挑拨我们哥俩的关系？ 哎，不敢不敢。不过既然于师哥心里有别人，你不如跟我吧。 不可欺。 哎呦，魏师哥，难得景阳也有讽刺别人的时候，你真是活该啊。 仙子， 哎，小师弟，我跟你说，我没啥大本事，不过我这搭档京剧老生几派学的都是相当的有味儿，你有兴趣找他啊？ 别听他，皮毛，有兴趣咱们一起切磋。 啊，我叫岳远，是给蒋奇良活的，以前啊跟歌厅唱过歌，你要是想学流行歌曲什么的， 乖， 你要找我啊。 歌厅唱过， 真让你跟我搭档。你乐意 啊？你不是跟我于师哥搭档的挺好的吗？我记得相声搭档挺忌讳随便拆伙的呀。 你甭管，我就问你干不干，还是说你非韩超不可？ 我可不想耽误韩超，要有人能跟他固定搭档是最好，我这不定什么时候能出师呢，可我也不能耽误你呀。 你以为你是谁？耽误了这个耽误那个的，赶紧点头，我好跟程子细合计。 橙子，刚才陶然师哥是桃子，现在于师哥是橙子，你那姓往片里念也凑合个李子，凑一果篮了。姚子，不行不行，我这名字绝对不能加子，太雅人了。我说出声了。 哎，你说什么了？ 你听见就算了啊，听见也当没听见，知道吗？ 那你点头。 哦。哎，不对啊，你这人怎么这样？你骗人吗？这不是。 我不管，一会儿我就跟师傅说去。 你别去啊，我一来你跟于师哥就拆，你让我觉得自己跟第三者似的。 那我要说我就看着你了呢？ 别说了啊，我真不好意思了。 程子，你来。 怎么着，魏瑶同意不？ 你看他那样像同意的吧。 我这边这位也不点头啊。 于师哥，你真打算跟吕晨拆了？ 我们俩这不能算拆伙，顶多啊算协议离婚。 去你的，谁跟你结了？ 看吧，人都不承认结了呢。嘿，你俩还担心啥呀？ 云怀，你擀面我炸酱，先把这群小东西喂饱，让他们赶紧走，他俩好清静清静。 十几张嘴呢，你想让我一个人干啊？你麻溜把酱炸好给我帮忙。 你小子真是好运气，师傅师说现在一年也下不了几回厨。 你别在我耳朵边说话，你 行， 去帮师叔擀面。 凭什么让我擀？ 嘿，你最小，干活不应该啊？那凭什么你就应该张着嘴等着吃啊？ 你，哼，师叔，擀面杖给我。 去，给你师哥一擀面杖。 这个打一下他真疼。 老大，你听见没有？ 师叔，您可别给我把人教坏了。 你怎么没听出来你师叔是帮你呢？拿盆接凉水，这锅眼看就能捞了。饿了的先进来，自己盛。 哎，吕晨，师傅跟师叔真默契哈，他们俩感情特别好吧？ 你叫声师哥，我就告诉你。 切，爱说不说。 哎，你就这么讨厌我？ 啊？ 你要实在不愿意跟我搭档的，就算了，我跟程子说去。不过先让他跟韩超搭搭试试。要是他俩真合适呢，大不了我改说单口。 大柱，我什么时候说我不愿意了？我不是怕你被我拖累了吗？ 那你干嘛一跟我说话就呛着来？ 哦，合着你一直不知道。哎， 嗯， 我乐意，我喜欢。 哎， 哎，程哥，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我干嘛要告诉你？快，整洁。把你家远给我拉走，太八卦了。 爱说不说。师傅，我大师哥说呀，让您跟师叔赶紧屋里凉快去，他刷就行了。 那感情好，也是该让你们干点活。走，师弟，咱俩屋里下棋去。 好孩子。 臭小子。 哎，我帮你刷吧。 师傅可把你交给我了，让我没事点拨点拨你，待会儿你就跟我走吧。不过你也别勉强，我可不想弄得你看见我就烦。 陈哥，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别扭。 哎， 哎，超，超，我今儿就不跟你回去了啊，你就先住我那儿吧。 那哪行啊，你不在我去算怎么回事啊？再说碰上你哥怎么办？ 你跟我哥不挺熟的吗？你就算不住我那儿，你不也得回去拿东西？再说一时半会儿你能找到合适的去处？ 可是， 哎，可是什么呀，要是我给你住不住随你，行不行？我哥又不能吃了你，你怕什么？ 到了，进来吧。 哎，陈哥，你说咱俩上台处女秀的时候说哪段好啊？ 你呀，给我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从头学习吧，这就垫起上台了，没得你。 切，想想不行啊，你别说你不想啊，那我慢慢耗。嘿，反正又没小姑娘惦记我。 哎，合着你就是为了让姑娘惦记着？ 不对，难不成我应该希望让小子惦记着？再说不已经有一小子惦记上了吗？ 谁啊？ 嘿，一个叫吕晨的。 你小子今儿不给你立立规矩，你不知道谁是大师哥 啊？哎呀，你别挠我，别挠我痒痒。哎， 服不服？服不服？快叫师哥。 哎呀，你别挠我。哎，我不行了！哎，我不行了！ 哎，你嘴可真硬啊！ 我申请，我申请冲个澡。 去吧，我给你找换的衣服去。 内裤要新的啊！ 没有。 那我就真空，谁怕谁啊？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茶房飘着茉莉花香， 时间的夜日全部被遗忘掉。 端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生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有我一人， 幸亏今 甲蛋黄袍五谷团成半甲超护心镜黄光袍穿完带扎稳牢鱼特尾护裆口战前又把心盖上红中衣袖穿毫无才靴足下哨胯下马明黄标踏山梁如平荡日休五百任逍遥亚赛云龙入九霄萧上桥黄面貌天天宽地个碗贯穿鼻子神骨高剑眉虎目威严好恶默然挂嘴梢金装剪花安桥上着淋漓剪法庙晃三晃摇三摇兵剑头将剑跑五丈将命难逃卑躬带剑成英豪要问此功名和姓姓秦名琼字叔宝 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宝皮吹沙瓤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一碗喷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七七七七七八 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恨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粹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就一些 go 不利的包子儿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买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才好自身 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就一些 go 不利的门帘儿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圈好似神仙儿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汤 世间的烟雪不被一碗甜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别想着突出有一点点根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汤 转 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别想着出去有一点点感 谢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汤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别想着出去有一点点感伤 本作品首发于晋江文学城优生游色论坛其中所用音乐音效等素材均来自于互联网著作权归原著作权人所有请勿进行二次修改和用于任何商业用途本作品开放转载，转载时请注明工作组、配音组以及首发地址。谢谢收听。